全国日用品工业部门科技发表会和展览会21号和22号在平壤的乐浪荣军塑料日用品厂举行，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办，有金日成综合大学、乐浪荣军塑料日用品厂等许多单位的工作人员、科技人员和教师参加。发表会分为日用品小组、香料和化妆品小组、涂料小组举行，有40多件成果资料介绍。展览会有30多种、300多件有助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制品推出。闭幕式22号举行，向推出优秀研究成果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奖品。